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哼，米粒之光，岂敢与皓月同辉？ 背后的六翼同时拍动，无与伦比的金色火焰瞬间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整个人就像是一颗金色流星一般，不顾唐三身体所化的所有虚影，右手成拳，直奔神念探测中唐三的本体轰击而去。一金一蓝金，两道身影宛如流星赶月一般。唐三此时也没有任何闪避的意思，双手同时握拳，蓝金色火焰完全凝聚到自己双拳之上，背后八蛛矛已经因为他的全力爆体而出，全部的能量都凝聚在这一点之上。两道身影瞬间碰撞，巨大的金色光柱冲入天际高达数百米，令整片星斗大森林都为之黯然失色。大片大片的蓝银草在这光芒掩映之下释放出强烈的蓝金色光彩，却又在下一刻枯萎，化为飞灰消失而去。借助了力量给唐三的他们，在这一击之中已经有不少被天使神力所毁灭，可就是这样，星斗大森林中的蓝银草却依旧充满了兴奋的战意。能够为了帝皇而死，在他们单纯的内心之中，那是绝对的荣耀。千仞雪的身体停滞在碰撞的位置，而唐三的身体这一次却远飞千米之外，他那坚实的身体不知撞断了多少棵树木，口中淡金色的鲜血狂喷，而这些鲜血一喷出口，立刻就化为蓝金色的光焰燃烧起来。千仞雪在这一击中充分展现出了神级那不可阻挡的力量，在震怒之下轰飞了唐三，也伤到了他。同时唐三身上的第三个魂环也为之破碎，但千仞雪却依旧感受到，唐三虽然受了伤，但伤势却并不算太严重。正相反，他正在利用身体后飞之势，尽可能化解着自己加诸在他身上的天使神力。 如果要比化力泄力的运用，我恐怕还不如唐三。要是他也拥有与我同样的实力，恐怕我依旧不是他的对手。这样的男人如果无法掌控，就算他是我内心之中最大的破绽，也一定要将他杀死。否则，未来的他万一成就了神位，必定是武魂帝国最大的威胁，甚至有可能会给武魂帝国带来毁灭的危机。 而就在这个时候，被轰飞千米的唐三又回来了，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根本没有给自己任何缓冲的时间，在身体后飞之势止住的同时就重新扑了上来。九环已去其三，可他的气势却有增无减。那蓝金色的火焰包裹着他的身体，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绽放着澎湃的光芒，整个人就像是进入了一种狂暴的状态之中。这样的状态千仞雪曾经见过，那就是在唐三同时吸收千钧蚁皇三兄弟魂环的时候。 哼，我倒要看看你能接我多少次攻击。 千仞雪迎上了唐三，剧烈的轰鸣伴随着唐三第四个魂环破碎的同时，他的身体又一次被轰了出去，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后飞，而是直接被千仞雪一拳轰入天空之中。庞大的金色火焰追逐着唐三的身体，就要将他完全吞没。就在这时，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突然变得无比闪亮，身在半空之中，淡金色的血液如同小蛇一般从他七窍之中流淌而出。但身在空中的他双手猛地一拍自己身体，将上身后仰，用自己的背部和收敛折叠的八蛛矛挡住了那金色火焰的吞噬。强烈的魂力腐蚀感令唐三身上的蓝金色的光芒为之一暗，但下一刻从八蛛矛上却喷射出数百道金色光芒，硬生生侵入到那天使神力的金色火焰之中。在他们被金色火焰毁灭的同时，硬是从金色火焰中疯狂地吞噬千仞雪的神力，重新注入唐三体内，令他身体周围那蓝金色的光芒重新变得强盛起来。唐三又喷出了一口鲜血，在八蛛矛那如同自杀般的自我吞噬之中，他的力量被重新提升到了巅峰，但后背那破裂的感觉还是令他的身体不可遏制地剧烈痉挛着。 可就是这样，唐三那钢铁般的意志却没有丝毫动摇。他调转身形，头上脚下，双手合十在头顶上方，整个人就像是一柄蓝金色的利剑从天而降。身上的第五个魂环轰然破碎，融入到他的蓝金色火焰之中，迎着追击上来的千仞雪撞了过去。从战斗开始到现在，如果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过程，那么千仞雪肯定会说上一句，太狂野了。是的，唐三在自知实力不如千仞雪的情况下，使用了一种类似于饮鸩止渴的方式，向千仞雪发动了自杀般的攻击。千仞雪在先前的两击之中，甚至感觉自己如果输出的天使神力能够再强一点，就能够令唐三的身体彻底破碎。可是四次碰撞之后，唐三却依旧好好的活着，还发动了更加凌厉的第五击。他这持续不断的攻击，甚至令千仞雪都变得有些茫然。他相信换了任何一名封号斗罗，恐怕都不能做到这一步。第五次碰撞发生在唐三合十的双手与千仞雪如同升龙拳一般的右拳之间，这一次金色的光焰如同光环一般横向扩散，十里之内所有与他们碰撞时齐飞的高大树木全部被削去一截，庞大的能量波动令空气为之凝固。这一次被轰飞而出的竟然不是唐三，而是千仞雪。唐三的身体只是在空中微微一震，整个人的身体晃动了一下，强忍着没有再喷出一口鲜血，而千仞雪的身体却应声坠落，双脚落地的同时深陷地面半尺多。显然他没能完全化解唐三那一击中的力量，那凌厉的攻击力一侵入他天使神力，就爆发出无比庞大的爆炸力，以至于他天使神力那充满能量吞噬燃烧的特性根本就不能发挥出来。唐三的迟滞只是片刻，当他身上的蓝金色火焰强行将身体周围的金光驱散后，他又如同流星赶月一般冲了下来，直奔拍动六翼从地面挣脱的千仞雪而去。 再来， 你真的要找死吗？ 接连失利已经令千仞雪心中怒火熊熊燃烧，面对唐三的第六次攻击，他双手做出一个捧心的动作，一个巨大的天使虚影出现在他背后，恐怖的金色火焰凝聚成一柄巨大的金色之剑。这可不是那件神器，而是完全由千仞雪自身神力凝聚而成的，长达百米的巨剑犹如实体。当初剑斗罗曾经施展过类似的能力，但剑斗罗的攻击和千仞雪此时爆发的能量波动相比，简直就是萤火之于皓月。唐三脸色一凝，但他眼眸中的狂野却没有丝毫减退。在他身上，第六、第七、第八三个魂环竟然同时破碎，化为一道道蓝金色的流光，将他整个人笼罩在内。此时的他身体看上去都像是透明的一般，澎湃的海神之光从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烙印中电射而出，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虚影出现在唐三背后，那巨大的虚影正是海神三叉戟的模样。被千仞雪插在地上的海神三叉戟似乎感受到了这股气息，主刃之上发出了一声兴奋的嗡鸣。虽然他不能加入到这场战斗之中，但此时的他正像是在为唐三呐喊助威，凝聚三环之力瞬间爆发，虚幻的蓝金色海神三叉戟与那仿佛要展开天地的天使之剑分别横于半空之中。千仞雪没有急于发动，注视着唐三那狂野的目光，他眉头大皱，他深刻感觉到唐三现在正不断地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力。 就算有星斗大森林内全部蓝银草的支持，他用这不知名的方式向我发动攻击，最有可能的情况也就是玉石俱焚。当然他是不可能杀死我的，难道他那个赌约只是为了让我不使用神器而找的一个借口？ 千仞雪不攻击可不代表唐三会不攻击，换了其他人也许会利用这机会喘息一下，可唐三不，他从战斗开始那一刻就没有想过要停止自己的攻击。海神三叉戟虚影光芒大放，横空出世，直奔千仞雪而来。那飞出的样子不正是黄金十三级第一式一去不返吗？ 手中没有神器，但唐三这一击却丝毫不逊色于先前曾经阻挡千仞雪时的攻击。不同的是，现在的千仞雪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不会再被他打个措手不及了。天使之剑上冒起澎湃的金色火焰，与千仞雪身体融为一体，横空下劈。 不论如何，既然这个男人不能征服，那我就必须要趁他尚未完全成长起来之前，彻底将他毁灭。 两柄虚拟的神器在空中碰撞，整个天空在这一刻完全变了颜色，就像是太阳落在了地面上一般。星斗大森林上空完全呈现为一片灿烂的金色，哪怕是千里之外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幕。 那是 比比东从马车内朝着星斗大森林的方向望去，眼看着天空被金色渲染的那一抹奇景，整个人都呆住了。以他的修为，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碰撞中的气息，只有那个级别的气息才能达到如此程度啊。 老师，那究竟是什么？为何如此可怕？ 胡列娜看着那金光，感觉和比比东完全不同，在他心中产生的是胆战心惊的感觉，呼吸不畅，俏脸一片惨白。他赶忙低下头，不敢再去注视那金光。千里之外只是注视会给人带来这样的感觉，那这金光中包含的能量有多么庞大，可想而知。比比东的双拳不自觉地握紧，咬紧下唇，眼中却爆发出了无比坚定的光芒。 神级？怎么可能？又是一个神级？大供奉，你到底在做什么？多年的努力绝不能就这么付诸东流。 娜娜，传我命令，全体加速，尽快赶回武魂城。 无论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我都一定要尽快达到那样的层次。我要让自己变成这个世界最强的人，不，应该是最强的神。我一定要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不惜一切代价。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